这是静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2007年6月，唐诗300首卷二，第79首诗《蜀道难》，作者李白。依虚系，危乎高哉！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！尔来48000岁，死与秦塞通人烟。西当太白有鸟道，可以横绝峨眉巅。地崩山摧壮士死，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。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，下有冲波逆蛇之回川。黄鹤之飞尚不得，猿猱欲度愁攀援。青泥何盘盘，百步九折萦岩峦。门餐立井仰斜溪，以手抚膺作长叹。问君西游何时还，畏途谗言不可攀。但见悲鸟号古木，雄飞雌从绕林间。又闻子规啼，夜月秋空山。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使人听此交朱颜，连峰去天不盈尺。枯松倒挂已绝壁，飞湍瀑流争喧哗。平崖钻石万壑雷，其险也如此，觉而远道之人，胡为乎来哉？剑阁钟容而摧为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所守或匪侵，化为狼与豺。朝避猛虎，夕避长蛇，磨牙吮血，杀人如麻。锦城虽云乐，不如早还家。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猜身希望长之捐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